上次咧讲咗大湾区嘅房地产啦，我睇啦，即系我哋啲咁嘅地盘佬啦，我成日都话咁诶，冇咩主题分析噶，深入了解，不过自己眼见到嗰啲咪讲嗰啲咯。咁诶，我而家开始咧就努力咁开始做标题党，因为咧原来咧你要想收收少简单标题啫，大大只只字吓，譬如好似下次咧我就谂住咧就啊诶。标题乜你老母臭乜咁啊，净乜嘢都唔写，可能就有一百几十万 view。咁我尝试下啦。近期多咗翻福宝，咁啊多咗同啲老板啦倾下啦，福田保税区，咁啊了解得多咗，咁啊发觉咧而家咧其实咧严打惠州啱啱扫完黄，惠州啊我哋香港人嘅后花园。因为呢东莞挂咗，深圳太贵，而且深圳都麻烦嘅。咁啊好多香港人呢其实呢而家呢就想自由自在呀，啊搵个靓女陪下，咁惠州啦。但係惠州先啱啱扫完，而家得返桑拿。咩最新消息啦。咁但係呢我喺福宝呢同埋呢落咗去呢几日去咗前海。后海啦，啊咁诶，打个圈啦。其实深圳人工咧，而家咧一般啊，只要你唔识讲广东话嘅，大学毕业出嚟搵份工咧，系6000蚊人民币到啦，系唔包食住嗰啲，唔包食住，即系唔系服务员，系 OL 坐喺度嗰啲。咁而深圳嘅房贵啦，一线小区你住唔起嘅，两个人加埋你都住唔起。咁好多住二线啦，因为地铁都 OK 嘅。咁你譬如好似每人攞千松啲蚊啦，即係两个人夹份租间屋啦，咁咁单身公寓又好，一房一厅又好啦，咁住二线啦，城中村啦，咁1800蚊至2000蚊啦，加埋灯油火蜡，每人出1000零蚊啦，咁加埋搭车落一线返工。啲男友女友啦，其实都系咁上下噶啦，困难嘅生活系困难嘅，即系你平均一日除咗你嘅衣，即系你唔计你着衫啦，净系住行，你已经去咗接近2000蚊，咁你即系搵6000蚊就六，即系4000蚊就6000蚊，咪搵6000蚊就即系仲有4000蚊，4000蚊你就七除八扣，即系平均一日你只可以攞8蚊出嚟食啫。而家深圳啊，好多靓女都系。如果你识讲广东话咧，可能有8000至1万。而家深圳搵钱，我唔讲啊，服务员啦，服务员3000几咯，冇2000几嘅，2000几蚊你请唔到人嘅深圳，系咪嗰啲包食住，咁啊住得差，揸大镬饭，有一件事啦。啊，最中意食小龙虾啦，咁而家深圳一条街基本上5-6间。而家啲靚女呢，即係女仔呢大畢業呢，喺大城市唔好喺深圳，喺大城市係困難嘅。所以呢千古不變兼職。因為個機會就喺深圳，唔想即係好多啦，唔敢講話全部係啦，唔想返去。因為個機會就真喺深圳，而家全國北上广深，而家系深广州不敌深圳，上海都不敌深圳，全部人喺呢度搵钱，想办法留低深圳。咁你建设深圳都好啦，由800万，即系我翻去嗰深圳嘅时候得800万人嘅啫，跟住系1000万，而家2000几万，我估房地产。深圳未来仲争两个地方未发展嘅啫，一个叫平山，一个叫坑子，基本上都起得7788噶啦。咁平山坑子咧就系惠州交界啦，即系淡水港。咁啊，将来地铁到啦，各样咁。但系咧，生活困难，但系会越来越多人嚟。当全个国家嘅经济向下走嘅时候，深圳只会向上 升，因为全国所有嘅人才、所有嘅资金就会流落嚟深圳。唔知深圳嘅几个大城市啦。咁我哋就睇到深圳其实喺全国中国系好重要嘅，人口嘅比例会越来越高。我估计啦，未来几两年内啦，即系成个广东省嘅人口会超两亿。如果贸易战真系对中国造成伤害嘅话，而广东省人口连埋流动人口有两亿，人跟钱走，永远都系噶。深圳就一个咁嘅地方，全广东省实力最强。啊，当然唔及香港，喺 GDP 嚟讲高过香港，唔出奇嘅。但人哋两千万人，我哋香港720万，同埋深圳做任何嘢离不开香港，所以广东话咁重要。另外就系女。即系咧，好多人就哎呀，你讲女最好啦，讲呢啲做乜 Q 啊，系嘛？点为之我话讲女最好呢？以前好多人落嚟深圳做嘢，嗰阵时嘅工机会冇而家咁多，好多嘅人出嚟做兼职，卡拉 OK 嗰啲真系出嚟明摆嘅，有啲厂妹都唔望做啊，咁啊真系要靓啦。另外嗰啲所有。全部都好啦，基本上所有酒吧、夜场、disco 都好啦，全部都系啲 OL， 即系 OL， 即系办公室女郎，生得企理啲，着得骨子啲，咁啊全部夜晚坐喺度等你人嬲我，然后其实咧就我就系帮手 sell 啤酒嘅，想办法令你饮多啲，饮多啲。咁我咧就嗰间酒吧拆账俾我，咁样搵钱。最出名啦，当时嘅就系体育馆啦、卡洛斯呢啲啦，或者本色巴啦，吓、啊、本色巴都有嘅。咁诶冇咁洋啦，因为本色巴我真真正正亲眼见过，喺嗰度见到 Beyond 三字喺度，真系唔系四字冇黄家驹，系三字喺度弹。我亦都见过徐锦江喺嗰度，吓、啊、好多香港即系。做玩 band 嘅就留就喺本色巴噶咯，有几间好出名嘅，咁啊消费都当然高啲啦。当年咁我哋嗰阵星期六日啊，一齐去玩啊，咁啊会喺嗰度咯。咁但系而家 OL 走呢啲咁嘅场系少嘅，呢啲卖酒啦，又冚唔卡掂啊？啊，甩唔甩到佢系另外一件事啦。卖咁，但系咧，我近期发觉咗咧。喺呢个前后海啦，啲商业重区啦，包括福田保税啦，福田保税梗系做金融啦，变成咗金融啊，仓库已经冇少，买少见少冇晒噶啦。咁咧，好多嘅乌克兰、俄罗斯嘅大学生好靓啊，净系对脚都不得了，唔好讲样，见过几个。咁我就上到去啦，咁啊同啲朋友倾开偈啦，咁广州仔咁喺度啦。咁啊，啱啱好喺公司楼下，即系我公司楼下啦。咁啊，见到两个白头发，唔好话金头发，系白头发，白色头发啊，即系银发啦。咁咧就好白净嘅鬼妹。咁喺度行过两个，咁啊买杯咖啡，咁啊好似星巴克嗰类啦，白咖啡哥。咁啊，你知啊，男人。望多眼啦、啊，咁我隔篱嗰个广州仔就搵个手踭，佢揸车嘛，手踭撞中我，啱唔啱？我咩啱唔啱？啱唔啱？我呢啲唔喺度打工，佢翻工啊，系喺度翻工噶，夜晚出嚟做噶嘛，唔会翻屋，唔会翻屋企，唔会翻佢屋企开房。我话几千，两只手指。嗱，两只手指，我话你点知啊？啲人讲啊嘛，我话你自己啊乜乜乜，你连嗰个人系咪行出嚟，系咪搞嘅，你都知道，你点会听人讲啊？咁喺度笑，跟住佢话其实咧，深圳生活艰难， 男仔好多大专生就落咗嚟做速递、做美团、做美团或者做金融呃人嗰啲保险，好多保险公司咧就有一个人就攞咗个保险牌，就同好多间嘅保险公司挂钩，然后咧佢自己请人咧就推佢嘅保险，乜嘢都赔嘅。而家喺深圳啊，唔系深圳，其实全中国都好多。深圳同外来人口同埋广州特别多，珠江新城楼上嗰啲所谓甲级写字楼，基本上都系一系做传销，一系微商，一系做保险，唔使识字嘅都可以做。但系更多女，唔止外来嘅，本地嘅。好多夜晚出嚟都有兼差嘅，佢你点揾到佢哋嘅？即系都要问啦，有冇门路啦咁。佢话基本上咧，你只要有架私家车摆度，就张卡片摆度就摆度噶啦，摆度你车头，咁你打呢个电话，咁咧就有视频睇到嗰个女仔着衫噶，当然咁啊有多视频，即系好似睇抖音一样啦吓。咁你睇啱，我咪倾咯。是吧，好多都出嚟嘅。佢哋而家嘅均价如果係即係 OL 啦，咁1000元俄罗斯呢一类嘅乌克兰嘅咁样赔足你10000㗎啦。咁係好多。同埋嗰啲呢就通常嚟讲唔係18、22，通常都係25、26岁啊至30岁左右啦。呢一个年龄层係特别多。喺深圳咁佢都讲，佢话有冇机会去见识啊，或者可以约啊，约佢哋呢就喺啲量贩啊，啲卡拉 OK 啊，唱歌啊，唱完歌咪返去囉。一样嘅啫嘛，同你喺嗰啲卡拉 OK 夜总会摆度一样，冇分别。但系呢啲就同你哋以前做搵厂妹一样啦吓、啊，经过以前就传统啲经厂门口嘅保安，而家你只要有架私家车停喺度，啲商业区就有人摆噶啦。佢话点解喺商业区再多啲住宅区少，唉，住宅区搞呢啲做乜嘢啊？商业区唔同，佢喺度翻工，啲人你哋揸车翻工嗰啲，基本上咧就一位难求，即系泊车。你嚟都系做生意，基本上咧谈生意好，喺度有嘢做多，有个车位啊，嗰样嘢你有钱，佢哋要钓呢啲。所以咧。每一样嘢都喺度进化緊。咁呢我都话啦，嗱呢一节差唔多够时间啦 ,8 月18日网聚係要嚟㗎啦。猫山王榴莲可以接受预订啊，特价228蚊人民币。咪港纸啊，对唔住 ,228 蚊港纸，一讲到大陆好兴奋。咁你睇。咁呢就新节目就听日出。咁希望自己做得多啲啦，要做返啲 view。咁因为呢停咗3个几月再做返呢要做起佢。咁呢我呢就因为标题从来都係我起嘅啫。我希望呢就学识做呢个标题档。咁就睇一爆一爆啊，上一段片过100万标睇得唔得先。啊，咁因为呢我就唔会卖广告嘅。即係唔想好似其他网台啦，即係最劲嗰，即係我哋叫做最劲嘅时事评论员 KOL 啦，啊咁啊喺 Facebook 啊，喺 YouTube 啊，四周围卖广告啦，咁我哋想真正打上去。其实我就唔好中意做标题党嘅，因为啲标题党好呃人嘅，入咗啲咪嗰样嘢，好多嘢道听途说，我又唔想。吓、啊，范冰冰拉到黄绮珊点样拉咧？我又唔知点样献个人头出嚟咧？我又唔明。边一件事睇到佢同黄绮珊呢？我讲佢同洪金宝、渔农村、德兴城，你噏得出都稍微做得有10年8年嘅，都可以话到俾你听。啊，我希望做一啲认认真真，系虽然我嘅资料搜集系我认识呢个人，都系听翻嚟有啲嘢，或者啲我见到。 咁或者我知道个模式讲俾大家听。咁有啲人听我做节目觉得诶、大肥好似之前做大肥Antenna全世界好平啦啲嘢，你嗰只系中国，中国唔系平啊，有个系统。当你成个美国或者你欧洲好多国家，佢嗰阵时系世界工厂，你嚟帮佢订，佢嘅售后服务，佢嗰个银行体系，佢嗰个运输船务货柜集中箱码头，佢系成熟咗，所以你哋啲人会同佢订。除咗价钱都做呢啲，你其他嗰啲味道。就未到，到咗你嘅竞争力自然有，但系而家未系中国嘅对手啊！如果要取代中国，取代咗旧年啦，讲价钱啱唔啱啊？所以有时听节目，你啲即系咧，我唔讲数据几多几多几多啊！而家印度啊，阿妈妈唔好讲呢啲啦，印度嘅经济实力点样同中国比啊？未来唔知道。而家一定唔得啦！哎呀，电饭煲喺边度做？哎，即系咧，再讲呢啲咧，即系我觉得你哋真系咁。如果美国嘅最大嘅贸，即系逆差国嘅顺，即系顺差逆差嘅最大就是中国啦。咁点解一定要仲要从中国买啊？其他平啊嘛，唔去晒配套问题啊嘛，系咪啊？银行金融服务体系啊嘛，样样都有噶嘛，唔系话我同你订货，你十年后俾货我咩？人哋订一张单，人哋可以如期交货，喺佢嘅圣诞节之前可以做得到，而个品质 OK， 价钱你贵少少都要帮衬你啊嘛，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喺中国开张 LC 咁，佢唔知 LC 系乜嘛，有啲银行。有啲直头银行即係开张 LC 啊，即係中国啊叫保险啊，佢成间银行嘅钱啊都唔等于佢开嗰张 LC 啊，点信你啊？你问下好多做卡佬㗎，中港嘅呢啲笑话日日都笑㗎啦。但係你而家你嗰啲咁嘅东盟国家好多而家呢啲未成熟未系嘅就唔系对手㗎啦。你估淨係我买件货平啲就有人买嘅咩？拜拜。